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请听专题音乐节目，胡德夫，永不倦怠的音乐诗人。播音思蒙，撰稿思蒙，制作思蒙，监制冯健。他是能够把山河湖海装进胸膛的男人，他是可以用音乐描绘家乡的歌者，他就是胡德夫。在时光回游的匆忙片段中，他是永不倦怠的音乐诗人。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来告诉年轻人说怎么样子去在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样把自己安住，但是事在人为，人怎么做事情就会变成怎么样子。 这段声音出现在2018年的8月，青岛的一家书店内，胡德夫带着自己的新书《时光回游》来做分享。临到尾声，已经68岁的胡德夫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来告诉年轻人如何在当下的时代把自己安置好，但是事在人为，人怎么做事情就会怎么样。这就像是胡德夫半生所坚持的信念，发自内心的诚恳。阴晴雨雪，全看这一秒会弹出什么样的音符。 穆老先生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他经历的那些民谣运动啊，经历了人生的那种大起大落啊，到了今天他依然在不断的创作，并且所有的作品都是真正发自内心诚恳的，可以唤起很多人内心共鸣的。 是留恋家乡的孩子，这些年随着他的阅历愈加丰富浓烈，他不再把家乡单纯的看作是大巴汽车停靠的站点，而是将山河草木泥土同样看作是自己的家乡。 如同这首歌，他是大地的孩子。而就在去年，音乐再一次将大地上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胡德夫受邀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中演唱了他所创作的经典旋律《匆匆》。 转眼的颤动，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朝光逝去无影踪。 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听胡德夫老师的这几首歌。胡老师的歌的本身就是一张照片，他的这个对于歌的解读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胶卷，对之前的一个回溯和这个对之后的这么一个追忆也好。 我印象里的胡德夫老师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我叫胡老师老爹，老爹说我长得特别像他儿子。最早听胡德夫老师的歌很广阔，是扑面而来的一个大环面的东西。 胡德夫他像是一位艺术家，那种从平凡生活中走出来的艺术家，唱歌只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一种方法。 匆匆匆匆，莫等到了尽头，望叹痴心成空。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匆匆匆匆。 诗人余光中说过，胡德夫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这句评价在白岩松赠送胡德夫的书中换成了另一种说法，称他是把岁月和山河装进胸腔的男人。匆匆是胡德夫25岁创作的歌，这个年龄被定格在上世纪70年代。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咖啡厅，洪小乔在整理歌谱，张艾嘉专门逃课来听歌，胡因梦正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上台唱一首，而坐着唱歌的就是胡德夫。他一晚上唱3个小时，一方面是喜欢，一方面是赚钱为患癌症的父亲治病。23岁，胡德夫举办了中国台湾地区历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25岁创作《匆匆》，成为台湾地区民歌运动先驱之一。龙应台曾评价胡德夫是中国台湾地区文化史的标志，而在2000年初，他对胡德夫的最初印象可不是这样。那一年，龙应台举办诗歌节，想临时增加一场音乐演出，他邀请了胡德夫。现场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皇家学院学者、知名诗人，所有人都打扮得精致而正式，只有矮壮黝黑的胡德夫光着脚拎着小包走上舞台。57年前，11岁的少年胡德夫也是光着脚离开家乡的。 我12岁走出山谷，我的故乡嘉南，来到丹江中学读书。我没有穿过鞋子，其实我是从家里就背着皮鞋跟哥哥走，然后放牛赤脚，整个脚都长茧。到丹江中学的时候，我还是赤脚进来。 温暖柔和的朝阳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山人浩梦，草原静静等着那早来到的牧童，终日吃足摇起豌豆，牛背上的小孩倚在牛背上。 上那山谷的牧童，带着足印飞向那青山，是复原草原是风，唱着那楼湾的牧歌，终日吃足腰细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上， 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湾地区文化界的亲历者，胡德夫用音乐和文字记录下了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在《时光回游》这本书中，他写出了自己和蒋勋、林怀民、李泰祥、洪小乔、张艾嘉等朋友的故事。回游指的是鱼类一种特殊的周期性运动，通过回游，鱼儿不断更换生活水域，以满足不同时期对生活条件的需求，从而完成重要的生命活动。胡德夫用朴素真切的文字，让时光在心中回游，在钢琴上跳舞，在岁月留下的皱纹中渐渐开出花朵。在书中，胡德夫写道：我是从山谷里走出来的孩子，眼睛里所看到的景色只是单纯的山与海。可见已经白发的胡德夫心里一颗赤子之心，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所以他的歌声中才能唱出单纯的山与海。在2006年，第十七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把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奖颁给了胡德夫。他刚刚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一年也正是周杰伦、王力宏等歌手备受关注的时刻。 OK， 好，我们第一个先来颁的是最佳年度歌曲奖，太平洋的风。 他让我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要谢谢我的太太在这几年的陪伴，就像太平洋的风吹来一样，让我的心充满了太平。 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最早的一个故乡，最早的一件往事，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我所有的全部，落成狮子刮刮落地的披风，丝丝若细悠然的生机，吹过多少人的脸颊，才吹上了我的。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 我常常说我妈妈是一个就是说无言的叮咛的人，但是那一次她开口说话了，你不用这样子啊、看待你自己说没有用了，或者是说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我确信你这个孩子是被祖灵托了梦来到世界上的，而且你生的地方很特别，在一个大海旁边，你的哭声和那个海声差不多大声的声。这样他说，哇，好舒服的风啊，这样，就像一件一件衣服从你旁边这样飞过去，披上去。我脑袋就想到一句话，我说，哇，我来到世界上的地方哎，第一件衣服就是那件。那个太平洋的风， 最早的一份决心，最公司的孤儿船帆，宁静了宁静的港湾，穿梭在美丽的海峡上，吹散延绵无穷的海岸，吹着你，吹着我，吹生命草原的歌谣，太平洋的风在吹。 胡德夫的音乐不仅受到评审的认可，在后来出版的《台湾流行音乐200张百家专辑》一书中，资深广播人陶小青、马世芳以及众多音乐人、媒体人对胡德夫的音乐评价极高。在1993年至2005年这一时期，100张优秀的音乐专辑中，胡德夫的作品排在第二位。书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胡德夫三四十年来的作品数量不多，却都是他亲身思考挣扎的课题。直接听胡德夫的歌曲，你会感觉像是一个吟游诗人在山的那一头一派潇洒地跟你喊话，但若配合歌词及解说，你又不能不为这歌手背影的沉重深深动容。 胡德夫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一个人。胡德夫是天生下来就是要以声音来传达他所有的感情的人，不是一般人有的一个雄厚的一个声音。他甚至不用念说任何的歌词，他只要在那哼啊哼的，我觉得人都会被他感动。他的声音就是跟风一样，跟海浪声一样，他跟所有的就是声音，就是他的声音，那个就是胡德夫。 我在搜集胡德夫资料的时候，我的父亲在旁边看书。我问他，最打动你的一首流行歌曲叫什么？他说《橄榄树》。这首歌被收录在1979年的同名专辑中，作词三毛，作曲李泰祥，首唱者是齐豫。李泰祥在创作旋律的时候，首先找到的是胡德夫来试唱。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橄榄树，1979年哦， 好久以前。李大娘会叫我进来，她的房间里面门都打开了。然后他说来，我一看这上面写的橄榄树，他的字是比我那个长两倍，很长啊，细细的这样，橄榄树，我很像他的人。那一会儿他已经写了三四句，就像他说你唱唱看，我唱这个他还没写完的那一部分唱了好多次，我就看着他，我说老师， 我没有见过橄榄树。 对，我说我没有见过橄榄，你有没有看过橄榄树的？他说我想那么多干嘛，我就一直做音乐就对了，这样。那从这个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树你很想念的？我说最香的那个，每次开花的时候家里部落都是那个味道，那个进部落的味道你一辈子忘不了，槟榔开花，对不对？对，我说对，每家都有十几棵围绕在周边。嗯，对啊，槟榔树真的很难看到。我就唱了，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溪流的消息，为了广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 作为歌手，68岁的胡德夫显得另类。他出道至今仅仅发行过4张专辑，他的歌曲从来不见青春男女的情爱，唱的东西和综艺流行无关。样子呢，白发白眉，黝黑矮壮，算不上偶像。他的音乐旋律、编曲和配器都很简单，几乎就是钢琴加人声。但是蒋勋形容他的歌是中国台湾地区最美丽的声音。 就是你听胡德夫唱歌，你会觉得他整个身体在震动，并不只是嗓子，是肺腑，就整个身体在共鸣。我相信胡德夫的声音会呼唤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最内在的灵魂的声音。蒙古草原上，在西藏的高原上，在云贵的这些重谷当中，都还有这些歌声。我相信应该把这些歌声整个呼唤起来。我相信它是21世纪我们最应该要听到的歌声。原来它就是诗，就是最自然的一个从生死爱恨唱出来的一个诚恳的声音。 为了我梦中悲，橄榄树。 2018年快要结束了，胡德夫的文字和音乐还会在我们的心中酝酿更多的故事。他的歌声让我们看到了山川草木勃发生长的状态，从他口中飞出的咏叹和言语，令你我仿佛感受苍茫的山野、蓬勃的河流。他的文字让时光在书本中回游，带着我们回到青春的少年时期，充满了希望与深情。 阿萨奥乌莱拉尼亚门阿拉哈罗玛雅格拉奥伊安奥伊亚伊纳阿罗哈亚阿达勒巴米阿达勒巴米勒格玛勒 音乐可以跨越障碍与隔阂，将我们的心连结在一起。但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真切歌声当中，回望家乡美好的回忆，并坚定地看向未来，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风力微弱，容易造成空气中污染物的聚结，影响空气质量。易感人群外出，请采取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请听音乐专题节目《乐音中的魔法》，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音乐赏析。夏季北京骄阳似火，而比炎炎夏日更加火热的是哈迷的热情。今年八月，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交响视听音乐会在北京上演，这场演出距离《哈利波特》首映已经过去了17年。序章一曲在一开始就以钢琴的形式独现，在阴暗的天空中，乌云由远及近，伴随雷声和闪电，片名《哈利波特》缓缓映入观众的眼帘。那由强及弱的钢琴声在时隐时现中透露出点点神秘的气息，暗示着这个故事发生于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魔法世界。2001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上映为观众开启了长达10年之久奇幻美妙的电影魔法宇宙。凭借精彩跌宕的叙事、小演员纯真质朴的表演以及玄幻宏大的电影场面，这一系列作品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坐在音乐厅里，随着熟悉的海德威主题曲响起，观众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之所以时隔多年仍被观众奉为魔法主题电影的经典之作，与约翰·威廉姆斯的精湛作曲是密不可分的。 通常在电影已经差不多剪辑完成，能让我看出影片雏形的时候，我才开始加入后期创作工作。我倾向于不是先读剧本，因为这样会造成各种视觉上的预想，所以我必须从影片视觉上入手，去想这部电影听起来应该是怎样的，这里应该发出什么声音，它的质感如何。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是约翰·威廉姆斯2001年的作品，并于200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配乐提名。与威廉姆斯以前的任何一部电影都不同的是，《哈利波特》系列构建了一个虚构的魔法世界，这里生活着巫师、精灵、巨人等现实中不存在的生物，所以音乐也需要配合电影的魔幻氛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整部电影音乐以管弦化配器为主，除了传统的三管管弦编制以外，还配以人声、电子乐器来润色。威廉姆斯为了让音乐与魔幻题材相对应，在设计上下足了功夫。 为电影做交响配乐是个非常耗费劳力的过程。如果我们能数数一段一分钟的紧凑乐段，乐队一共演奏了多少个音符的话，我从没数过，但仅仅一分钟的乐曲里可能已经有几千个音符了。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经典配乐 Entry into the Great Hall 在影片开始的20分钟内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哈利第一次到对角巷，看到与他11年来接触的不同的新鲜事物。第二次是小哈利和一群新生来到霍格沃茨，在大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间响起，看到那宏伟的大堂以及如真的天空一般的天花板。这首曲子以小提琴为主要旋律，伴着交响乐的形式和强烈的节奏，体现了新生们的激动、心潮澎湃的心情。欢快的旋律与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十分契合。作曲家为电影配乐会先观看影片，并且记录影片的长度，然后决定为哪些部分配乐，这是一种常规的工作方式。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工作方式也是如此，除了一次意义深远的例外。约翰·威廉姆斯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哈利波特》电影的画面时，有一天他接到了华纳兄弟的致电，询问威廉姆斯是否能为《哈利波特》的预告短片谱写一段旋律。于是在没有任何参照的前提下，约翰·威廉姆斯谱写了一段旋律，也就是后来的《海德威》主题曲。当华纳兄弟和电影工作人员听到这段旋律时，所有人一致认为旋律和电影出乎意料的相称，这让约翰·威廉姆斯倍感欣慰。乐曲开头部分是一段游丝般的钢片琴声，钢片琴是一种小型键盘乐器，它能发出一种清亮的声音，是一种介于钢琴和中琴之间的独特音色，它能弹奏出短促的音符。在威廉姆斯看来，这种乐器很适合营造一种飞鸟即将腾空而起时的氛围，或是脱离地心引力而飞翔的魔幻气息。这个音色在整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频繁出现，时而作为独奏乐器，时而与弦乐等其他乐器齐奏，在配器中占有重要地位。 电影音乐具有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人物性格是人物形象中内在的东西，而音乐正是适合表现具有不确定性的内在。通过各种独具特色的音乐要素进行组合，用以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而在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也自如地运用音乐凸显不同角色的个性。譬如歌唱性的旋律表现温文尔雅善良的性格，律动性强烈节奏的旋律表现活泼开朗，厚重的配器表现深沉老气，轻巧灵动的音色表现古灵精怪等等。 在一部电影的配乐初始阶段，尤其像这样一部电影，我们会先尝试为某些角色或场景创作一段能代表他们的标志性旋律。第一部《哈利波特》电影非常适合创作多个主旋律，哈利的主旋律。还有对角巷的主旋律，赫格沃茨魔法学校的主旋律， 一年级新生们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第一天，需要通过分院帽来分配学院。几位不同的角色在试戴帽子时，作曲家配以不同性格的音乐。 报到名字的同学就走到前面来，我会把分院帽戴在你的头上，然后确定你要去的学院。赫敏·格兰杰。 第一位出场的是赫敏。音乐由带有海德威主题动机的旋律开始， 他脑子有病。 分院后开始变奏，音乐变得活泼又带有紧张情绪，表现了赫敏聪明可爱的女生形象。 对了，没错，好嘞，甘芬多。 当马尔福走向帽子时，音乐奏出大管主奏旋律，沉重阴暗，恰好暗示了马尔福是反面角色，塑造出他狡猾的形象性格。赫奇帕奇学院的苏珊·伯恩斯出场，音乐顿时变为由弦乐奏出的抒情缓慢的旋律，表现了善良温柔的女孩形象。就在这时，电影画面一转，镜头转向了斯内普教授。音乐使影片气氛变得凝重，仿佛告诉观众他注定是一个会引发战争的人物。 罗恩·威斯莱。 随后罗恩出场时，小号加上提琴音色配以顿音节奏，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罗恩既滑稽可爱又胆小的性格。 哈，又是一个威斯莱，我知道应该把你分在哪儿。乖芬多。 哈利波特。 最后单簧管钢片琴和圆号的融合，让音乐变得灵动厚重，表现了哈利机灵富有责任感的性格，为主人公哈利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亮相。 不好办呐、啊，这可真是太难办了。看得出你很有勇气，而且心眼儿也不坏，才华横溢。哦，没错，还极其渴望证明你自己。可把你分在哪儿呢？ 不去斯莱特林，不去斯莱特林。 不去斯莱特林？你肯定吗？你能出人头地？智慧都在你的小脑瓜里，斯莱特林能帮你干成一番大事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去？ 求你，求你。 好吧，既然你铁了心， 除了斯莱特林， 那就去乖奋斗。 特与魔法石这部电影的音乐基调总体轻松愉快。作为一部长篇魔法小说的开端故事，童年的哈利还是青涩懵懂的，他在学校收获了真诚的友谊，邓布利多校长也在默默地保护着他。影片中的一幕让很多粉丝心潮澎湃，那是哈利在学校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飞向湛蓝的没有一丝阴霾的天空，镜头也随之摇至全景，呈现一派大雪后银装素裹的美丽校园。此时的配乐正是约翰·威廉姆斯所作《霍格沃茨圣诞节》一曲，轻快的歌曲节奏既烘托了节日的喜悦，更彰显了主人公期待的好心情。能够高度概括地表现人们内在的心理体验与微妙丰富的感情状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银幕上无法直观体现的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影片中哈利生日的晚上，狂风暴雨过后，姨父姨妈和表哥已经熟睡，唯独哈利孤单地在地上用泥土画出生日蛋糕的形状，为自己庆祝生日。双簧管奏出凄美的旋律，正好表达了哈利内心的孤独和渴望，成功地塑造了整个画面孤独伤感的气氛。此后影片也有一处在音乐上与之形成呼应，刚到魔法学校的那晚，哈利孤独地坐在窗前思考，此时音乐由大提琴奏出与生日场景时一般凄美的旋律。不同的是，此时的音乐除了原有的凄美，还增添了一丝力量和希望，准确地描绘了哈利的欣喜憧憬的心理。情境氛围，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引导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并使画面更具有感染力。作曲家对音乐的创作受到电影风格的影响， 约翰·威廉姆斯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不仅设计了适合电影风格的主题音乐，还大量利用传统乐器的音色特点来模拟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些精心的设计使电影的音乐与画面相辅相成。威廉姆斯也凭借这部配乐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提名。他对电影配乐的细腻把握就像一把打开魔法之门的金钥匙，感动着一代影迷。刚才您听到的是音乐专题节目《乐音中的魔法》《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音乐赏析，播音赵龙，代表编辑制作左小美，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